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我也是有朋友呢，经常会跟我说，说我其实挺喜欢听古典音乐的，尤其呢在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听永恒的魅力。可是呢在这个时间啊，是我一天当中最困的时候，有的时候曲子可能稍微慢一点，我可能都会睡着。还有人说曲子实在太悠扬了，我一听就困。我都不知道像这样的语言我该怎么样往下接，这是夸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不过今天我们说这样的话题就是这样的，交响乐可能会因为听不懂甚至一听就困，它和摇滚啊还有一些民谣的音乐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在一个电视剧当中，也是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看的，女主角啊，也就是曲筱绡，她去陪医生看音乐会啊，但是真的是困得死去活来，用自己的手扒着自己的眼睛，强行的让自己别睡着。可是有很多作曲家或者是指挥家就想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唤醒这些人吧，比如像耳边的音乐，我相信它出现的时候应该不会睡着吧。 我相信呢，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或者是二月朋友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而确实大家啊也跟着视频里发生的事情啊有过这样的一个笑话吧。视频里呢是一段美国加州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的现场，而乐团呢正在演奏的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代表作《火鸟》。正当大家兴致勃勃演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指挥小哥他发现了下面有一位女士好像睡着了。竟敢在我的演奏会上睡觉，于是指挥当即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吓醒。在极度用力的一个指示之下，交响乐团用比原来预计的或者是原声再高50分贝的声音，成功的唤醒了睡得正着的观众。而这个时候，无论是现场的观众，还有在舞台上的音乐家，全部都笑崩了。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最强音的地方，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听到的《火鸟》的开头，就是这样温温柔柔的，或者是带一点点暗暗色彩的一个开头，一会儿呢就会有一个极强的音。那这个时候指挥就用了比原来预定还要再强的这样的一个手势，而这位女士呢同时跟这个音在现场呼叫了起来啊，然后现场的人就真的是被她笑崩了。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吧。像这样的情绪下，可能有人真的会选择睡过去了，可能无法控制吧。 就是耳边所听到的火鸟的这一段音乐，其实呢在音乐会当中可能很多人啊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说，哎，我那场好像睡着了，或者是很著名的一场音乐会当中，著名的乐团，著名的指挥，可是呢自己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源于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视频呢，这段视频呢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加州交响乐团他们的音乐会的现场，真的是刚刚发生的。而且呢我也把这样的视频呢转发到了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就是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了。当然了，很多朋友我相信会一边看这个一段视频，也会和现场观众一样爆笑的。 耳边听到的卡尼的序曲呢，是由伯恩斯坦他自己来指挥乐队来演奏的自己创作的乐曲。那其实呢，在很多音乐会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不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或者是你所知道的有人偷偷的睡着了，的确是这样的。这可能也不能够证明就是说他睡着了可能就他不懂音乐，或者是他就是随便来听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控制不住吧。那我所知道的有一些音乐家还会睡着呢，所以呢继续来聆听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音乐家们指挥或者是作曲家他们是怎样来治这些在音乐会上睡着的人这样的一个犯困病的毛病的。那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继续回到这里，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以晴为主，白天阳光明媚，风轻云淡，适宜居室通风和户外活动。早晚气温低，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7度。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5摄氏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很多人都说古典音乐很深奥，尤其是交响乐，因为会听不懂，甚至一听就困。它和其他的音乐类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源于在网上流传的这样的一段视频，就是乐团的大 boss 指挥家，他对于犯困的听众他们做了什么呢？就是提高了很多分贝啊，用了一个特别强音的这样的一个手势，乐团拉出了超出以往很多分贝的这样的声音， 然后一下子就把台下已经睡着的听众吓醒了，并且呢这位听众也是随着这一声被吓得大叫了一声，现场的观众还有乐团的人也乐翻了，指挥家也露出了得意的微笑。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这样的音乐，其实是来自于交响乐之父，他是怎么样来整治这些台下犯困的人呢？当时呢也是很多的富人，他们也很附庸风雅在下面来喜欢摆样子听这样的音乐，但是他们也是会睡着的，怎么办呢？交响乐之父奥地利作曲家海顿，他就专门发明了整治台下犯困听众的妙招。我是王卓，永恒的麦力，今天就是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也聆听这样的音乐。那可能现在听到的海顿他的这首交响曲你很熟悉，但可能最熟悉的是他妙招所使用的第二乐章，我们从第一乐章开始。 耳边听到的就是海顿他的《惊愕交响曲》，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传说当时的贵族呢，是以听海顿的音乐会来展示自己的高品位。当时呢，他们真正的目的真的不是在音乐本身。每每在乐队演奏的时候，都会心不在焉呢打瞌睡了。海顿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就在1791年的时候创作了耳边的这一首交响曲《惊愕交响曲》。新作品演奏那天呢，音乐厅座无虚席，大家都想见识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音乐。那这首作品刚开始的部分呢，是非常弱的弱起的，听起来很是催眠，所以贵族们都昏昏欲睡了。然后刹那间，乐队用最大的音量一起爆发出强烈的声音，定音鼓猛烈的敲击，就像惊雷一样，台下的观众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灰灰的群里面想象丁香，他说像拉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那样，可能真的会有催眠作用吧。不过我确实遇到过一次，在某一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演的是马勒，我身边的一位听众就睡着了，声音还挺大的，不认识也不好叫人家。安妮呢，他也说音乐确实能吓人，有一次在大剧院听音乐会，乐曲演奏过程当中呢，突然出现一声大街的重敲，引发了一楼一位女士的尖叫，这和我们今天所发的视频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在海顿他来演出他的这首《经络交响曲》的时候呢，乐曲演奏完了，贵族们呢也出了丑，海顿他的整蛊非常成功，自己都表示快活极了，傻眼的贵族被惊醒之后也哈哈大笑，从此呢人们就把这首作品称为《经恶交响曲》。突然觉得音乐家们都好可爱，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段视频里面那位指挥家，他背后明明就在说叫你睡，再睡我就吓醒你。所以说呢，我觉得在听交响乐的时候，可能要各位长点心喽。那为什么听交响乐会瞌睡呢？很简单，科学分析是这样说的，没有毛病，就是您困了。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下一次困了的时候再也不要赖交响乐咯。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